求解释公司的决定，预计他们可以在农历新年前取得遣散费。员工表示理解公司的经营困难。他说这批导游年资由一年至超过二十年不等，他们的底薪较低，九成收入来自带团和小费。由于新型肺炎疫情关系，过去一年几乎没有工作，暂时也不知道几时可以再带团。不少的员工已经另觅工作或者是做兼职，公司承诺疫情过后会优先聘请他们。宣国全表示公司有储备，形容目前吃紧老本，大股东亦都已经注资，三间门市仍然运作，方便客户提取网上订房。台湾桃园医院疫情扩大，新增四人确诊，包括两宗是早前确诊医生同住的屋企人，一人是工作的密切接触者，另外一宗是住院病人的外籍看护。台湾累计有868宗确诊。因应本土疫情升温，行政院宣布停办下个月的灯会，是灯会1990年创办以来首次停办。今年灯会原定在下个月26号至3月7号在新竹举行。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42点，升779点，总成交金额301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3点，跌2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5蚊，跌2蚊；小米集团31.4升1.5；美团341蚊，升16蚊；阿里巴巴244.2升2.2；港交所501蚊，升19蚊；中芯国际29.6升3.5；中国移动49.9升7毫；盈富基金29.8升8毫；保利协鑫能源1.88升1.8；中国平安101.6升1毫。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2，英镑10.547，瑞士法郎8.714，澳元5.971，加元6.086，新西兰元5.519，欧元9.388。每百日元对港元7.4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3点，升391点。港金现价报170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76美元，卖出18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喺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因为较早时。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咧，就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咗，不过车龙咧都仲未散得晒噶。而家窝打老道嘅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咧就接近虎山道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举园。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噶，龙尾喺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提一提大家啦，长沙环荔枝角道有紧急维修噶，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都系封闭咗噶，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入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

新做法。嗰三個新做法咧，其實係點樣咧？嗱，第一個嘅做法咧，就係喺油麻地同佐敦呢啲小區入邊咧，就係再劃出一個核心區嚇，因為咧話呢啲核心區入邊咧有啲大廈嘅環境比較差，而且係三無大廈嘅，喺呢啲核心區入邊嘅居民咧，就無論嗰一棟嘅大廈有冇確診個案，嗰棟大廈嘅居民咧，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啦。咁呢個嘅油麻里嘅核心區係喺邊一度咧？就係北面至北海街，東面至廟街兩旁，南面至寧波街，西面至新田地街兩旁。咁啊，呢度咧就大概有七十座大厦左右，咁无论咧，喺区入边，即系呢啲楼宇嘅人士咧，无论系有冇确诊咧，都全部需要强制检测嘅。嗱，咁第二啦，就系咧。是参照呢、這个油麻地同佐敦呢个核心小区入面嘅大厦呢，如果只要有一个嘅污水病毒嘅检测嘅结果，发现呢一啲冇确诊个案嘅大厦，但係佢嘅污水係呈阳性结果嘅话呢，亦都会要求佢哋嘅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即係总之喺个污水度揾到係有病毒嘅话呢，咁都需要呢係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嘅。咁啊，跟住仲有呢一度呢，就係即係最主要呢都係睇返呢港大佢嗰个嘅污水研究啦。呢度呢就主要係讲緊呢喺油麻地同佐敦呢个嘅指定区域入面嘅地方嘅。咁另一方面啦，就係第三个，就係将个一啲嘅核心区嘅强制检测嘅范围呢係再扩大到去深水埗。就即係话呢，如果係有一啲嘅地区佢哋发觉係个环境可能相对比较差嘅时候呢，就亦都会係仿照呢呢个油尖嘅核心區一樣咧，係要求嗰度嘅大廈，即係無論係有冇個案咧，都需要做即係一啲嘅檢測嘅。嗱，或者應該咁講啦，其實喺深水埗嗰度咧，嗰個做法咧係會點咧？其實喺深水埗嗰度咧，係會同油尖嘅地區咧，油麻地同佐敦嘅地區咧，會有啲唔同嘅。頭先就講過啦，油麻地、佐敦嘅地區咧，之前咧已經係即係喺嗰度嘅地方劃定嘅地方，如果佢嗰棟大廈係有一宗嘅個案，咁嗰度咧都需要接受一個強制嘅檢測啦，嗰個嘅人士。咁跟住咧就喺油麻地、佐敦入邊咧就再劃多一個核心區，喺入邊嘅大廈，無論佢有冇確診嘅個案咧，全部嘅人士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嘅。咁至於深水埗嗰方面就係點樣咧？就是深水埗咧，就係劃咗一個區域，西北去到欽州街，東北至大埔道，東南至楓樹街，西南至荔枝角道。呢一區嘅大廈過去14日之內，如果有一宗個案咧，居民咧就要強制檢測啦。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新做法嚟嘅。咁啊，深水埗嗰度其實究竟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同埋居民會有啲乜嘢嘅關注咧？仲有就係點樣確保即係嗰棟大廈入邊嘅所有居民都係有接受到強制檢測咧？因為嗰個嘅住客嘅名單咧，即係未必能夠可以確定到啊！電話號碼18723，有啲乜嘢嘅睇法可以打嚟咧，同我哋講一講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1月19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在油麻地佐敦指定区域内再划出核心区，在核心区内的所有居民均需接受强制检测。 里面的大厦呢是比较多的环境是比较差一点的，而且是一些三无的大厦。所以我们将会在这个油麻地佐敦的检疫区里面再去划出一个的核心区呢，而要求在这个核心区里面的每一栋大厦的居民都是需要强制检测。 10:09， 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再召开会议，有议员不满政府捆绑规管电子烟和加热烟。邵家辉： 这些电子烟的产品和一些新的加热烟的产品呢，其实是不同的类别来的。如果你混淆这两种产品，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同意的。其实在世界上面对于电子烟呢，其实的烟其实很多，但是加烟的话呢，其实有些报告呢讲话，其实它甚至乎呢就是风险呢比传统香烟是减少的。 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阮慧贤： 我地提出嗰个论据就係话，即係担心就係会一个新嘅产品入咗香港嘅市场，直跟咗之后佢对我地长远控烟嗰个工作嗰个影响，即係同埋始终呢啲产品呢，佢包装到就係话佢冇咁大危害，但係其实可能释放出嚟嘅毒素係唔同我地传统烟，但係其实嗰个危害嗰、那个我地唔可以话佢嗰个危害更加细。 四点半，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宣布，在深水埗划出指定区域，范围内的居民需接受强制检测。 我们会将需检必检这个行动扩展到其他区内，范围是包括西北至到钦州街，东北去到大埔道，东南去到枫树街，西南去到荔枝角道。指定区域里面的大厦在过去14日之内有一个单位出现一宗或者以上的确诊个案，是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再讲一讲政府今日即宣布的接照做强制检测 的一些新的措施。首先就是将在油麻地和佐敦这个指定小区的做法扩大到去深水埗的。就是深水埗是西北至钦州街，东北至大埔道，东南至枫树街，西南至荔枝角道，这个区域的大厦如果过去14日之内有一宗的个案，居民就要接受强制检测。这个是第一。咁第二呢，就是在油麻地和佐敦这个指定区域里面再划一个核心区。那个核心区就是北面至北海街，东面至庙街两旁，南面至宁波街，西面至新田地街两旁。在这个核心区里面的大厦，无论它有没有出现任何的确诊个案，里面的人士都需要接受强制检测。这里是大概有70栋大厦左右。咁第三个做法呢，就是在油麻地和佐敦的指定区域里面，香港大学会做污水研究的。如果那个大厦的污水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即使它是没有任何的确诊个案，居民也都要做强制检测。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深水埗的区议员李霆锋。李霆锋你好。 Hello， 你好。 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咧？就系而家划定深水埗嗰个区域咧，即系钦州街、大埔道、枫树街、荔枝角道嗰个氹氹 block 咧，入边嗰个大厦嘅状况系点样嘅？即系边类大厦比较多咧？ 好，嗱，首先咧，我讲下嗰、那个选区嘅范围先。嗱，如果按翻头先政府公布嗰个所谓小区嘅范围咧，其实影响到嘅我哋用区议会划分嘅选区啦，咁就包括咧有南昌东、南昌南、南昌中同埋南昌北嘅，咁啊总共有四个选区，咁其中咧南昌中同南昌北咧基本上系包晒成个区噶啦，咁至于我个选区南昌南咧，都有一半嘅地方咧都系纳入咗呢个即系小区嘅范围，咁咧呢四个即系呢个咁样嘅小区里边咧嘅大厦嘅状况通常系点咧？咁就基本上咧大部分嘅大厦咧都会系一啲旧式嘅大厦啦、唐楼啦，咁就会系有好多系三无大厦啦，三无大厦嘅意思即系冇互助委员会啦。冇業主立案法團啦，冇管理公司嘅狀況嘅一啲大廈嚟嘅。咁通常呢啲地方就有啲咩嘅狀況出現呢？包括呢就會係劏房會比較多啦，咁亦都有唔少嘅基層嘅長者啦，同埋一啲嘅基層勞工啦，例如清潔工啊，好多嘅外判工啊等等嘅一啲嘅工種嘅工友呢都會喺度居住嘅。咁另外我估最近比較關心嘅就係可能係少數族裔嘅狀況啦。咁其實呢喺呢個小區裏面呢都有唔少嘅少數族裔嘅人士有聚居嘅。咁包括就係巴基斯坦啊、尼泊爾會比較多啦。咁但係咧，佢哋嘅狀況咧，就通常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兩樣嘢。第一咧，就係佢哋嗰個 語言嘅問題啊，一個語言嘅溝通狀況唔理想啦，咁所以佢哋嗰個接收嗰個信息係會有落差嘅，即係譬如我哋可能要做好多唔同版本嘅一啲嘅海報啊或者資訊啊，可以俾佢哋去接收到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哋可能嗰個防疫意識係比較差嘅，咁所以佢哋亦都可能會唔會習慣戴口罩啦，或者係可能佢哋唔夠呢個防疫物資嘅，即係同基層工友個狀況差唔多。咁佢哋可能唔夠口罩啊，或者唔夠防疫物資咧，咁啊令到嗰個確診嘅機會會增加啦。 嗯，咁我想问你头先提嗰度话三毛大厦都比较多啦，咁实际你哋掌唔掌握其实嗰一个区域入面到底有几多大厦？ 哇，好多喎、 非常多。 区里边我估好个嗱，如果我当我个选区个咁计啦，我选区其实有300座大厦，咁如果我喺头先嗰个纳入里面咧，我估都有一半大厦喺入边噶啦。咁如果係南昌中同南昌北，基本上大部分都即係基本全個區都入去裏面，咁我估都講緊係真係有個即係幾百座大廈係影響嘅。咁可能講緊嘅係接近20000人會受影響咯。咁但係當然個頭先嘅條件就係嗰座大廈要有確診，即係先至會納入去做強制檢測啦。咁如果我哋睇翻政府個定義咧，如果過去14日有確診嘅大廈咧，喺我哋嗰個所謂小區嘅範圍咧，啱啱 check 翻其實得6座嘅啫。即現階段得6座大廈喺過去14日係有確診，係啦，咁所以咧就現階段咧，我估大家又未係去到好擔心嘅。咁但係當然今日即係公布咗呢個所謂小區範圍之後，有確診嘅話咧，咁喺個區入邊嘅範圍，咁就會即係會需要多啲嘅即係注意同埋關心咯。 我想你睇下就係嗰啲嘅三毛大廈咧，嗰、那個嘅環境衞生係咪都唔係好好嘅咧？譬如喺油麻地嘅嗰度咧，大家就會比較關注啲外牆嘅喉管啦。咁你哋嗰個區域個狀況又係點咧？ 嗱，我哋嗰個區域咧，其實就都幾參差嘅。咁有啲咧就三毛大廈當然就好似類似油麻地嗰啲嘅情況啦，即係可能嗰個衞生情況唔係好理想啦，通風啦。唔係好啦，咁同埋因為頭先講劏房會多咧，咁劏房都會面對通常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咧就係嗰啲劏房改裝咗之後就冇 U 型嘅氣格啦，咁啲單位裏面咧，咁個喉管就會好容易會有呢、這個即係即係隱藏嘅爆發風險啦。咁另外咧就係大廈外邊嘅喉管咧，亦都係因為做咗劏房之後咧，咁就會有好多嘅亂駁嘅情況啊，即係本來佢一條主喉。咁都係可能有啲分支線咁樣駁去唔同嘅單位啦。咁但係因為改裝咗劏房，咁你令我會再駁好多嘅分叉嘅管入去唔同嘅大廈，或者係嗰個廁所同廚房嘅渠可能會即係個污水渠可能駁埋一齊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有機會有呢、這個即係爆發嘅隱患喺度。咁呢個狀況就深水埗嘅唐樓或者上咗，我估喺啲舊區嘅唐樓咧都好普遍嘅現象咯。 但系咧，即系关注到喉管会可能引发到病毒嘅传播咧，其实旧年已经大家喺度关注紧噶啦。咁一路以嚟咧，其实由旧年到而家为止咧，呢、這个问题喺你哋区入边呢啲喉管可能会散播病毒嘅呢一个嘅问题，系咪都冇乜办法去处理到噶？ 我觀察兩個方法嘅啫喎，咧如果我哋一啲即係點講喺呢個時間裏面你要去做一個篩查咧，我估第一就即係要有一定嘅專家去即係去睇啦，咁同埋就係政府如果屋宇署肯派員落去做翻啲即係檢查，咁就會即係起碼可以。即係揾到嗰啲情況喺邊度，咁但係我估能夠可以做到嘅嘢唔係好多啊，個原因因為太多啦，真係你諗下，我哋淨係九龍西區由尖旺、九龍城、深水埗，其實係好大量嘅呢一類改裝咗嘅大廈。咁呢一類嘅情況其實自從2004年嘅時候咧，即係政府取消咗呢個租務管制，咁其實就已經好多嘅即係香港啲大廈都會即係陸陸續續咁改裝咗到即係劏房咁樣。咁呢個情況其實自2004年開始，其實已經有推。去到而家噶啦，咁所以积存已久。咁如果就算政府呢一刻去关注到呢个情况咧，其实都即系都好难去咁样即时处理噶啦。咁除非嗰座大厦要面对重建咯， 系、 如果你有重建嘅大厦，咁你可能有机会会处理到啦。咁啊， 系嗱，另外一个问题呢就系而家咧喺嗰个划定区域入边咧，系符合14日之内有一宗个案咧，你话都只系得6座噶， 6座大厦。嗱， 咁但系你哋都会比较即系熟悉嗰个区域噶。其实而家划嗰个区域咧，如果你譬如睇翻即系过去嗰、那个嘅病毒嘅传播情况咧，你哋作为区议员觉得即系呢个区域系咪一个合适嘅范围咧？吓，会唔会系再需要扩大咧？ 嗱，我諗我自己有兩個嘅睇法嘅，即係我覺得嗱，政府將油尖旺嗰個模式直接搬來深水埗咧，我覺得其實喺呢個階段其實唔係好 appropriate 嘅。點解咧？第一就係、嗱，我哋睇翻油尖旺嘅狀況先。油尖旺嘅狀況雖然嗰個社區環境同而家深水埗嗰個唐樓嗰個狀況其實係都幾相似，但個問題咧嗰個所謂叫小區檢測嗰個源起其實唔一樣嘅。小區檢測個源起就因為油尖旺發現有同一個區域裏面有大量嘅人士確診， 嗯， 咁咧係啦，咁同埋都集中喺某幾 咁同你哋嗰度又唔同啦， 係啦，深水埗就唔同喎，因為深水埗過去雖然喺第四波疫情裏面咧，其實都個個案都頗多，其實都頗多嘅，咁但係咧就第一就係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尤其是咧喺東村咧，我哋睇到更加多嘅。 第二點咧， 圓洲村係啦，就係、呢個啦。第二點咧，就我哋發現咧，就係即係今次嗰、個檢測裏邊咧個範圍咧，其實係又唔可以直，即係老實講，又唔可以直接搬嘅，因為直接搬過嚟有個嘅比較嚴重嘅問題，就係我哋冇辦法定義。頭先講咧就集中就可以定義到個小區啦，但你唔你散咧就唔可以即係、集中到去到定義。同埋咧，深水埗咧有另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係雖然第四波疫情咧起初個案係高嘅。但系咧，其實嗰個個案嘅確診數字咧，係 keep 住而家都持續係下降嘅。咁、其實琴日嘅確診數字得兩宗，再前日同埋大前日咧，其實甚至乎 所以你係咪覺得冇需要做啲咁嚴謹嘅措施啊？ 起碼呢個階段係冇呢個需要咯。 明白，好多謝曬你，李霆鋒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李霆鋒係深水埗嘅區議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3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60宗，其中10宗嚟自油尖旺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需要强制检测的油麻地同佐敦一带楼宇，发现多21宗确诊，都是在区内的采样站检测到，怀疑有病毒直向传播的柴湾风华村晓峰楼有多1宗确诊个案，但不是在13室单位，而12楼以上一个13室单位就有1宗初步阳性个案。张竹君又话，新增本港个案中唔少系南亚裔居民，包括尼泊尔、印度同孟加拉籍人士。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6.6%，系16年嚟嘅高位，有245,000多人失业，就业不足率维持喺3.4%。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去年9至11月的6.3%上升至10至12月的6.6%。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有相对明显的上升，回升0.5%到10.6%。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升至13.8%。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本地第四波疫情在去年11月后期开始爆发，导致劳工市场再度恶化。预料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然将会显著受压。政府最近已经推出针对性措施，为受重创的行业提供进一步支援，并将会继续密切留意相关情况。东瀛游遣散120名日本长线团导游，涉及2,000万元遣散费。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公司几名的董事今日约见受影响的导游，解释公司的决定，预计他们可以在农历新年之前取得遣散费。员工表示理解公司的经营困难。他说这批导游年资由1年至超过20年不等，他们的底薪较低，90%收入来自带团和小费。由于新型肺炎疫情关系，过去1年几乎没有工作，暂时也不知道几时可以再带团。不少的员工已经另觅工作或者是做兼职，公司承诺疫情过后会优先聘请他们。圈国全表示，公司有储备，形容目前吃紧老本，大股东亦都已经注资，3间门市仍然运作，方便客户提取网上订货。 港股连升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创超过一年半的新高，高见29,848点，最多曾经升986点，午后升幅一度收窄，收市报29,642点，升779点，升幅2.7%。全日主板成交额3,015亿元，是史上最高的成交额。受到北水持续流入带动，内房股做好，华润置地高收10%，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中海外和碧桂园升近5%至到超过6%，安踏升超过9%，升幅仅次于润地。多隻藍籌股創上市新高，騰訊破頂之後微跌收市，港交所、友邦和美團升近4%至到近5%收市，另外匯控升超過4%收市。蒙牛逆市跌超過1%，是跌幅最大的恆指成分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8%。而家嘅时间是下昼5:3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车龙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老道龙尾就去到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喺虎山道。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咧多车噶，而家龙尾咧就去到东山台，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湾仔轩尼诗道咧部分路段有啲电车路轨工程啊，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天乐里交界右线咧就暂时不能够通车，咁一带嘅交通就比较繁忙嘅。九龙方面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景泰街一带就行车缓慢嘅，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景泰街一带多车啦，而太子道西去旺角咧就近住联合道，九龙城交汇处就多车。荔枝角道部分路段有啲水管维修啊，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咧临时封闭，车辆亦都禁止喺发祥街左转荔枝角道去旺角。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咁啊，今日咧政府就住强制检测啦，亦都咧系做咗一啲嘅新嘅措施啦。咁其中咧喺油麻地佐敦一带咧，亦都再划定一个嘅核心小区。咁喺嗰个区入边咧，就无论嗰啲嘅大厦嘅人士，即系居民，无论咧系有冇确诊个案咧，都需要咧做强制检测嘅。嗱，如果我哋睇一睇嗰个嘅数字啊，不如咧我哋睇翻一个即系早一啲嘅数字啦。由1月4日咧去到近日为止咧，600多宗嘅本地个案之中咧，当中咧有成160宗咧都系住喺油麻地嘅。咁呢个数字咧，其实就系截到去寻日即系为止嘅。咁而当中咧160宗嘅个案咧，有成120宗咧都系咧涉及一个强制检疫嘅強制檢疫嘅區域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睇到啦，似乎喺油麻地區咧嗰個嘅病毒嘅傳播咧，都係一個令人憂慮嘅問題。咁另外呢就係深水埗區，咁政府咧亦都係劃定咗一個嘅區域啦，喺嗰區嘅大廈過去14日，如果有一宗個案咧，居民咧就要進行強制檢測。咁雖然頭先我哋同區議員傾過啦，佢就覺得咧其實即係而家為止咧喺深水埗各區咧嗰啲嘅個案咧都係比較分散嘅，同油麻地區咧個狀況咧有啲唔同。咁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之前嘅一啲嘅數字啦，咁其實咧喺深水埗嗰度咧，即係曾經係發現嘅個案咧，其實都唔少嘅，咁亦都係值得關注嘅。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有位聽眾吳先生，吳先生你好。 是主持你好， 你好系。 我觉得今次政府喺油尖旺区咁规划咗有啲小区去监察佢哋要去即系去测试咧，系做得好好嘅。因为如果你唔咁样去即系宜紧不宜松咧，你咁样去即系去即啲病毒四围扩散咧，同埋好多嗰啲劏房啊，觉得政府咧系第二个问题就话喺屋宇署同埋渠务署嗰方面咧系要加緊力度咧，去檢測佢哋嗰啲即係非法改裝嗰啲喉管啊。因為而家佢就算佢抽樣嗰啲喉管都有陽性喺度啊嘛。咁另外第三問題就話佢擴大咗去深水埗區啦，咁樣咁同埋都係啱嘅。如果有一個係確診嘅，就要強制去檢測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咧有好多係少數族裔嗰啲問題啊，佢哋溝通係唔到嘅。咁佢可以咧融樂會咧，佢哋嗰方面咧係有關注少數族裔咧，咁同埋有啲係可以，即係佢哋少數族裔有啲朋友係識得用廣東話，或者溝通能力好嘅時候咧，就係同政府去協助一齊去合作咯，同埋區議員啦各方面咯。如果你單靠政府咧，尤其是你自己唐樓係三無政策噶嘛，咁你冇名單咧，會流失咗一啲有隱形病患嗰啲人咯嚇。 即係揾翻啲少數族裔嘅非政府組織去幫手。 係啦。咁样多方面去做咯。如果你政府咁样去做咧，就比较困难咯。 明白吓，多谢晒吴先生嘅意见啦。咁当然，其实佢哋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少数族裔入边，亦都有一啲嘅社区嘅领袖嘅。咁会唔会嗰啲嘅社区领袖又可以请佢哋帮到手咧？嗱，刚才啦提到咧少数族裔嘅即系问题啦。咁如果咧系睇翻政府所公布嘅数字啦，就是、由1月4日咧。直到去寻日为止啊，661宗嘅本地个案咧，超过四分之一嘅患者咧都系南亚裔人士嘅。咁较早之前咧，政府亦都有落过去油麻地嗰一带咧做咗一啲即系讲座啦，卫生嘅健康嘅讲座啦。咁但系喺个语言上面，其实呢啲嘅即系唔同族裔嘅朋友系咪可以？真係可以消化得到呢？咁另外呢，衛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李明呢，尋日亦都講呢，就係佢哋係話少數族裔喺嘅人士喺文化同埋宗教上呢，有好多個家庭聚會呀，分享食物啦，食煙飲酒呀，又或者喺冇戴口罩嘅情況之下交談，再加上呢居住環境擠迫呢，要好多人嘅共用嘅衛生設施呢，令到感染風險較高。咁其實佢哋又有冇即係可以將 將一啲嘅健康嘅資訊帶到俾一啲少數族裔嘅人士同埋非政府組織，又點樣幫到手呢？電話旁邊請嚟循道衛理楊鎮社會服務處青少年服務部油尖旺區主管嚴恩樂嘅。嚴恩樂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其实你哋服务嘅少数族裔之中咧，大概系嚟自边啲国家噶？ 我哋其实咧中心咧就系喺油麻地上海街嗰边嘅。咁油麻地上海街嗰边咧就比较多都系尼泊尔嘅服务使用者去居住啦，因为佢哋都系比较多就集中喺佐敦啊、油尖旺一带嘅。咁所以我哋都比较多系接触尼泊尔嘅街坊咁样样咯。 嗯啊，除咗油麻地之外，深水埗咧有冇一啲你哋嘅服务对象都系住喺深水埗嘅？ 深水埗咧就对比起油尖旺区就比较少啲，因为可能始终都远咗两个地铁站咁样样啦，咁我哋就比较多系油尖旺嗰边咁样咯。 嗯，明白。我想请问，即系因为你哋服务对象主要系尼泊尔人多啦，咁但系嗰区咧亦都有其他嘅南亚裔嘅人士聚居喺度嘅。其实喺过去呢个疫情期间咧，你哋有冇理解到咧？譬如呢啲少数族裔嘅朋友，譬如特别系尼泊尔裔嘅朋友咧，佢哋知唔知道而家嗰个疫情嘅情况到底系点？接唔接收到一啲嘅卫生资讯嘅咧？ 其实而家疫情咧，到而家都差唔多，即系一年多一年咁样样啦。咁睇翻咧过往疫情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哋接收嗰个资讯咧系比较慢啲嘅，同埋嗰个卫生意识咧就的而且确系冇咁高嘅，因为始终可能香港人经历过沙士，所以佢哋就好立刻就好 aware 咗嗰啲资讯啦，同埋嗰啲防疫嘅措施。咁但系少数族裔嘅朋友一开始嘅时候，可能都未必系咁 aware 或者咁去留意啦。咁但系随住慢慢疫情一路咁变化啦，同埋即系政府又好机构又好，点样样都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教育嘅教育嘅推廣去出啦，咁佢哋咧都慢慢去吸收呢方面嘅資訊咧，係比之前好咗嘅。 嗯，咁但係尋日衞生服務中心嘅即係人士都話啦，即係似乎少數族裔佢哋喺個文化上個防疫意識咧，可能會有機會即係令到嗰個感染嘅風險咧比較高嘅。咁呢點你又點睇咧？即係譬如佢哋好中意即係做一啲嘅家庭聚會啊、分享食物啊，或者係唔戴口罩之下交談啊等等咁樣。 我諗就咁嘅，即係頭先即係所講嘅狀況咧，其實無論係少數族裔又好，或者甚至乎香港嘅市民都好，都應該會有啲人咧都係會繼續，可能係家庭聚會啦，或者係分享，即係可能係之前有中秋然後可能而家嚟緊有團年咁樣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唔係淨係話啊呢啲行為淨係少數族裔先至做，然後就係佢哋唔啱，或者係因為佢哋係少數族裔咧，所以佢哋嘅風險就較高。咁我就覺得好似有少少唔係太公平咁樣樣嘅，因為始終即某部分嘅人嘅行為可能係即比較冇咁着重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如果咁樣樣就話曬全部少數族裔咧都係好污糟啊，或者係點樣樣咧，即坊間都有啲比較負面嘅批評噶嘛，咁就好似對佢哋就唔係太好咯。 嗯，但係呢批嘅少數族裔嘅人士咧，佢哋即係究竟譬如喺過去嗰段時間，你話佢哋都大概應該知道嗰個疫情嘅情況啦。咁但係衞生防護中心亦都話咧，即係喺個初期咧去接觸呢啲嘅少數族裔嘅人士咧，即係特別係尼泊爾嘅人士咧嘅溝通都唔係太順暢，因為個語言問題啊嘛。咁佢哋而家就揾啲非牟利組織即係提供協助啦。咁上週末開始咧個溝通咧已經係有所改善啦。其實你睇你哋即係服務咁多嘅即係尼泊爾嘅人士，你睇到個問題主要係喺邊一度咧？係唔係主要係個語言問題，同埋政府佢哋譬如印發啲宣傳單張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咧？喺初期有冇照顧到佢哋嘅語言或者文化嘅需要咧？ 因為啲資訊咧，其實咧都變化都好大啊，即係可能係琴日講嘅 information 可能係話有啲要去做檢測，咁原來今日咧又有多啲唔同嘅地方要去做檢測啦，咁樣樣啲資訊嘅變化都比較快，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咧，都有 keep 住咁樣樣去更新。咁所以我睇翻少數族裔佢本身個情況咧，佢哋可能喺接收資訊上面咧係會慢過 香港人少少嘅。咁但係我見到佢哋啊，而家主要接收資訊嗰個渠道可能係靠一啲英文嘅報章啦，可能係靠社交嘅網絡啦，或者係一啲即時通訊嘅軟件咧，佢哋都會去分享翻啲資訊嘅。咁的而且確，如果有即係可能有一啲識得講佢哋嗰個族裔嘅語言嘅人，可能喺啲檢測站度幫手咧，係會好咗好多嘅。可能有啲問題佢哋都可以去解答，即刻可以解答到啦，同埋嗰個解釋都會詳細啲。佢哋就唔需要話啊靠估啊，或者去唔知問邊個啊咁樣樣咯。 嗯，你覺得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加強到個溝通咧？譬如所有族裔入邊咧，會唔會有一啲嘅社區嘅領袖咧，都可以起到一啲嘅作用啊？ 會嘅，可能係即係社區領袖去發放一啲嘅信息啦，可能係一啲宗教嘅領袖去發放一啲嘅信息啦。因為譬如可能佢哋有屬於自己嘅一啲鄉里會啦，或者屬於一啲佢哋會平時去買日常用品嘅一啲少數族裔嘅鋪頭啦，即係可以喺透過呢啲唔同嘅宣傳啦，或者嘅渠道啦，去更加即係將嗰啲資訊可以快啲落到去佢哋身上咯。 嗯，好啊吓，咁唔该晒你，严恩乐，暂时倾到呢度啊。严恩乐咧系循道卫理杨镇社会服务处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咧吓疫症之下嘅各行各业嘅情况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个听众就电邮萧叔叔，他就说给叔叔听他的宠物最近呢，不知是因为很冷的天气的关系啊，还是什么呢，那就是过世了的，就死了的。萧叔就本身想不到什么说话可以安慰他，纯粹就是跟他说、My heart is with you, 这样。但突然间醒起一句说话呢，是来自 Winnie the Pooh 的小熊维尼。这句说话我觉得挺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说话怎么说呢，就是说 How lucky I am to have something that makes saying goodbye so hard. 听多次这句说话。How lucky I am, 即是我感觉到挺幸运。To have something, 可以拥有一些 To have something that makes saying goodbye so hard.可以擁有一啲係我哋講再見嘅時候係咁難過、咁傷心嘅一啲東西，可以擁有一啲咁嘅嘢。咁其實係喺人生裏面係一件好幸運嘅事嚟嘅。呢、這個想送俾嗰個聽眾嘅呢句説話。好，如果想揾翻呢句説話咧，上我哋網站。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疫症咧其实已经系困扰咗，唔单止系香港啦，亦都困扰咗全世界啦，即系成年嘅时间啦。咁喺呢段期间咧，其实多个国家嘅经济都受到影响嘅。嗱，香港嘅状况又系点咧？根据咧系最新嘅政府统计处最新公布嘅数字啦，就系本港最新嘅失业率咧系6.6%嘅，系16年来的高位，就业不足率就维持3.4%的水平。其实呢较早几日啦，就当那个每日的确诊个案数字呢是比较即是低一啲的时候，得几十宗的时候呢，就似乎呢有一些风声都说啊，政府会不会是想即是放宽一些的措施，令到某些行业可以有返即是做返生意呢，可以做返一个即是比较好地去处理返即是那个经济嘅环境啦，咁但系咧，随住咧，即系寻日咧，嗰个嘅个案咧又再飙升啦，似乎再要放宽咧，就有一啲嘅困难啦。咁而其实政府亦都系话，喺星期四到期嘅社交距离措施咧，系需要延长多7日，直至到下个星期三为止嘅。咁不过咧，特首就话啦，亦都咧系即系知道唔同嘅行业咧都 想用一個即係加強管制或者精準防控嘅方式咧，等佢哋局部復業。佢亦都話咧，就係有關嘅局長同部門首長咧，係繼續咧會同業界喺呢方面探討嘅。咁你又覺得各行各業受影響嘅，究竟點樣可以精準防控同埋加強管制，然之後可以做到局部復業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葉世雄你好。 你好，陈志明。 首先想问问，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你哋同政府部门是不是有一些事探讨做紧的呢？ 有的，因为就我当然明白政府部门啊，即是各司局长，其实都很多行业要探讨，或者整个香港形势他们都在处理紧。那我们都积极就主动一点，会给多一些意见，或者我们有些建议他们。那其实都在即是进行紧直接或者非直接的沟通都有的。 近日呢，近日有没有谈过？ 近日有嘅，我哋就係上星期咧見過司長啦，咁就即係俾咗啲我哋嘅建議，咁就希望佢哋去採納或者考慮咯。 但係個反應係點樣咧？即係你哋覺得個反應係點咧？ 但我哋覺得反應so far OK 嘅。今日你聽到即係當然咧，你見到司長同埋特首即係。之前已經多次即係表示美容界其實佢哋即係話我哋做得都好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再俾一啲建議出嚟咧，就喺好上面，我哋希望再加強啲，令到無論係市民或者係政府都放心俾我哋去復工嘅。咁我哋今次俾咗出嚟嘅建議就係即係有個叫閉環式嘅管理啦，即係喺我哋由最初只係喺嗰個即係衞生防疫嘅指引上面一路做到而家咧落實具體咧，就有啲我哋有啲步驟或者措施咧係做到，總之有入到美容院嘅，無論是顾客啦，甚至是上下游的一些送货又好，或者是销售员工好啦，或者我自己的雇员都好啦，其实他们都是做晒一些即是可以现时政策上或者措施上可以做的，我们做晒的啦。那就希望即是在那个安全的系数上再提升。那今天听到特首讲有两点，其实跟我们提出的是即是一脈相承的，即是他讲要盡量切斷嗰個感染嘅鏈啦。咁我哋而家呢種閉環式已經係一個即係相對我哋見到喺各行各業裏面，似乎都係我哋做得最緊密嘅一個措施啦。第二就係佢話想盡量做最大量嘅檢測。咁我哋提出咗一個建議嘅，就係話如果我哋復業咧，其實美容業即係可以考慮，即係政府去考慮俾我哋做一個嗰、那個樣品收集，即係嗰個樣品收集嗰個檢測樣品嘅一個派發點嘅。咁我哋就變咗可以，因為我哋其實每個月有好大量嘅顧客會到店㗎嘛。咁我哋可以即係詢問佢哋有冇做過檢測啦，如果未嘅，我哋可以俾一個即係檢測樣品收集評佢啦。咁呢個亦都係幫到即係而家得幾十個派發點，突然間變咗幾千個，我相信喺個增加檢測量嗰度一定會有一定嘅幫助咯。 即係個你嘅意思就係話，你哋嗰度幫手去派埋嗰啲嘅檢測評，如果有需要嘅時候， 係啦， 即係深喉體嘅檢測評 嚇。係，因為喺我哋嗰個所有嘅閉環式管理裏面，其中一環咧，我哋就要求顧客或者到店嘅人士咧，就填呢個健康申報表嘅。健康申報表其中一環咧，就會增加埋問佢有冇做咗檢測。咁當然啦，如果你係陽性，我哋唔可以為提供服務啦。咁如果陰性嘅，咁就 OK 啦。或者你係未檢測嘅，咁我哋咪知道呢位人士未檢測，咁我哋就可以俾個樣品評佢咯。 其實咧，你哋美容業都停工咗超過成百日啦，嚇。 係。 我想問你如果對比喺舊年咧，其實已經有幾多嘅業界係離咗場㗎？ 而家我哋難睇到喺舊年同一時段，即係因為而家咧全部人都閂曬門，究竟佢冇辦法再開翻，定係佢只不過係因為呢個停業期間嘅關門咧？咁我哋完全冇辦法評估而家。咁但係可以見到嘅就係其實我哋都唔係話要炸死，而事實上即係你停咗一年裏面冇咗三分一嘅時間，即係我已經停咗114日，喺113日啦今日計。咁你喺咁嘅情況即係冇咗300幾日冇咗三分一，其實邊有幾多個頂得順啦？咁我哋見到即係如可預計已經離場嘅，一定不少於 10% 噶啦。咁但係嚟緊開翻嘅時候，仲有幾多咧？即係好視乎究竟即係咪及時雨開得翻咯？ 係，即係其實你哋希望咧最好就復工啦，就算唔能夠復工咧，都希望政府俾個補償方案你哋係咪啊？ 冇錯，我哋覺得復工係我哋首選嘅，即係我哋冇人想坐到等政府俾錢，一定俾唔夠嘅。咁但係如果真係乜嘢情況之下都好啦，嘅考慮因素都好啦，不能夠復工就必須補償，尤其是啲員工佢哋已經過半月冇出糧。 即係佢哋仲要唔知幾耐。嗱、你話如果你叫我哋捱，知道你拍你叫咩捱二氣捱三個月啦，三月後就唔會再搞你哋，俾你哋開翻噶啦。咁我都仲可以些借度翻嚟頂啊嘛。但係而家大家係無了期咁等咧，係冇可能有人可以頂得順嘅。啲員工其實即係已經去到即係山窮水盡，我覺得必須如果真係開唔到，真係要有個補償方案咯。 你哋就話即係如果21號死線都冇辦法爭取咧，不排除有啲激烈嘅行動，例如絕食。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業界嘅共識嚟嘅？ 其實唔係共識嚟嘅，因為咧喺其實喺早於月初，我哋已經聽到好多啲咁嘅業界嘅員工嘅聲音，佢話與其餓死，不如早啲啦咁樣。咁即係佢唔知餓到幾時。咁我哋其實作為行業組織，我哋一路喺度叫做疏導緊佢哋啲情緒。咁但係我哋如果無了期，我哋每次即係去提出方案都得唔到回應嘅時候，咁我覺得我哋都冇辦法再疏導咁啊，因為我哋點可以阻止一啲人佢想點樣表達呢？但係我哋而家一路疏導緊，希望佢俾時間我哋同政府去磋商，提出一啲建議。咁今次我聽到今朝特首回應咧，我哋覺得係樂觀嘅，因為佢都提出咗同我哋相同嘅方向。咁我希望就把握呢七日，亦都希望佢停呢七日，唔係14日，係因為就係用啲時間同我哋落實我哋建議嘅一啲細節或者係條款啦、執行方法啦。咁如果可以用七日開得翻，咁我哋相信會好好多咯。 好，唔該曬你，葉世雄。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啦，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处理紧噶，咁都几挤塞噶。去将穗方向嘅龙尾啦，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观塘道转上去将军澳道嘅龙尾就去到开源道回旋处。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 马国际新加坡美食控股中国波顿排第四嘅股份编号系8619，之后系完美光电。五大跌幅股份：艾石控股、千盛集团控股、能源国际投资、首都创投同埋新威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3，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报17,0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美元，卖出1843.8美元。港汇指数101.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喺兴田村对开快线就有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塞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而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鲤鱼门道一带都多车噶。龙尾到牛头角定富街，将军澳道将军澳方向之前兴田村对开快线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塞车。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另外就是这个观塘的康宁道近住公乐道至到宜安阶段呢，来往方向现时都是交通繁忙。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斗路到龙尾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新界的路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那段多车啦。另外就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咧，都是交通繁忙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都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

又聽到回歸初心啦，即係又講教育，又講保育。但問題你再聽落去，即係佢嗰啲措施咧，其實你又真係聽唔到好多。即係唯一可能賴到邊嘅咧，就係佢取消咗海洋劇場，咁就唔會強迫啲海豚啊去做表演。咁但係我哋譬如講翻，即係佢就講緊其他嘅設施，包括外判嗰啲機動遊戲出去。咁究竟同教育保育有幾大關係咧？係咪即係佢將來外判嗰啲一定要同呢啲有關咧？又或者嚟緊佢又話要開水上樂園啦？咁其實水上樂園咧，大家都知道。其實是最浪費水資源的一種遊樂設施嚟嘅，即係我自己咁樣粗略咁樣去喺網上揾一揾咧，佢哋每日用嘅嗱，佢哋唔係用海水嘅啦，定即係食水，佢哋每日浪費食水可能以十噸嘅單位去計算。咁呢樣嘢係咪其實就係同佢哋原嗰個方向係相違背咧？因為水上樂園根本上就係一個主題公園嘅設施，而唔係保育教育嘅設施。但係你又講到自己係要回歸初心，即係海洋公園唔係主題公園啦，而家已經係教育同埋保育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呢啲我哋聽到落去咧，就係其實好奇怪，即係你又講到自己好似好有方向，但係你之後講出嚟嘅設施或者措施咧，其實又同你個方向係相違背。所以呢個我自己就好難理解嘅。其實 不過調翻轉，金文峰亦都咁樣講，譬如你講水上樂園為例子。咁呢啲其實個發展咧係已經洗濕咗個頭噶啦嘛，即係你基本上如果你唔繼續落去咧，你之前擺落去嘅投資咧就全部都冇，同埋另外一樣亦都要考慮未來究竟成個嘅公園啊點樣自行去維護佢嘅經濟來源咧，因為過去即係當然一直以來啦，其實佢尤其是有一排由於阿盛志文做主席啦，咁就諗咗好多點子啊，佢嘅入場人次咧係大增嘅，咁亦都令到佢哋嗰個財政咧係比較穩健。咁但係當然近年就唔係咁樣嘅局面啦。如果長遠嚟到講，其實都要諗咧，有啲咩方法維持佢哋嘅財務上嘅可行性。如果唔係嘅話，你就要長期透過政府去做補貼嘅咯。而家佢哋揾到條路就係我咪做外判咯，所以咧就係呢啲咧就唔係我本身海洋公園條例，即係我自己嗰間公司咧應該專注做嘅嘢。咁所以咧嗰啲嘢咧我就俾咗你，不過同時間我喺嗰度受到嘅收益，我咪係補償翻我自己嘅核心叫做保育嘅業務咯，唔係應該咁樣諗法咩？ 呢個係一個方向嚟，啱先我講個方向係啱嘅，即係譬如，就算你啱啱講水上樂園，好話好似話洗濕咗個頭，咁其實如果我出嚟真係同人講我準備做呢個教育同埋保育，咁我咪再講翻咯。我哋如果喺水上樂園有嘅收益部分，我哋會點樣去做呢個保育同教育工作？但係似乎呢樣嘢我哋聽都唔係好多，反而就係講緊。啱啱你講啦，即係外判嗰樣嘢就比較多人講啦，即係話點解而家將所有嘢外判，就因為嗰條數其實已經冚唔到啦。咁我哋政府亦都冇理由不斷咁樣抌錢落去嘅，所以呢個方向我係同意嘅。但係你見到所有做緊嘅嘢，其實都係喺一個繼續喺一個主題公園嘅方向去做嘛，而唔係話講到好似即係佢哋咁話回歸初心啦，我哋專注教育同埋保育。即係我覺得咧，佢呢樣嘢咧。點解我咁講嗰樣嘢就係話佢而家提出嗰個方向同佢後尾嗰啲措施係相違背，即係我覺得如果佢話我哋其實都會係一個主題公園，但係我哋都會關注保育同埋教育，而但係我哋會將我哋嘅主題公園嘅收入去點樣去綁翻呢方面嘅嘢，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係而家佢講緊嗰樣嘢係我哋已經唔係一個主題公園啊嘛，海洋公園，而係我哋要去回歸初心去做教育同埋保育呢兩樣嘢，咁所以就會令到成即係。一般人聽到落去就係話，你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包括你將下面嗰個轉做免費嘅區域，咁係咪就做到教育同埋保育咧？即係嗰方面仲要冇收入嘅喎。咁呢啲就係你睇唔到佢個方向同埋佢嗰個推出嚟嘅措施，究竟點樣可以好好咁樣相符合咁去做到啲嘢？ 有啲人就形容咧，其實即係譬如佢下低嗰啲地方啦，變咗餐飲同埋零售啦，咁然之後亦都可以有唔同嘅外判商去提供服務咧。那個感覺咧就好似某大型保險公司咧，曾經喺海皮應該冇記錯嚇，就舉辦嗰個大型嘅嘉年華一樣啊，就係入邊就有唔同嘅營辦商，即係去營辦一啲嘅活動咧。咁如果係用呢個方向嘅話，即係話咧嗰個營運者咧。就唔係海洋公園本身，佢只不過咧就係做收錢嗰個嘅啫，或者係做有份分紅嗰個嘅啫，或者係判出去嗰個啫。嗱，咁但係如果用呢個方向嘅時候，其實係唔係都真係海洋公園就成為咗唔係一個主題公園咧？定係喺一個唔係由海洋公園本身嘅管理嘅董事會佢去營運嘅另一個嘅 主題公園咧，嗱咁呢個可以深思一下啦。另外，你頭先講到保育嗰方面咧，其實如果立法會嗰份文件咧，佢都有講嘅，佢就話即係海洋公園咧都會係要增加投放資源，保育區內同埋園外本地同埋瀕危嘅物種，亦都咧可以資助一啲研究項目，甚至係做一啲嘅兒童教育啦嚇，令佢哋學會善待動物啦。咁譬如有啲乜嘢嘢咧嚇，甚至譬如組織一啲嘅義工啊，去到四川。去了解大熊猫的保育事业，亦都可以跟其他保育机构或者地点合作，譬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地质公园或者湿地公园，做一些保育为主题的公众活动。他写下去，他是说用这些方法去做保育的，他不是说没有的， 所以他就是用一个，譬如我有收益，咁我就會將佢撥去即係其他地方嗰度做一個保育嗰樣嘢咯。但係我諗我自己即係期望啦，或者其實我聽落去咧就係點樣利用呢個海洋公園呢一塊地，可以提供更加多嘅一啲保育或者教育嘅一啲工作或者設施俾到人。即係譬如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嘅保育，點解我哋要去到四川咧？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佢真係想做保育或者教育咧，其實海洋公園呢塊地係本身就已經有好多嘅可能性可以喺度，而家咧你就係將所有嘅嘢外判曬啦，咁到時真係有收益咧，咁你又將啲錢嘗試去做保育同埋教育嘅嘢啦。咁呢樣嘢我諗同我嘅期待係有一定嘅差距嘅，而呢樣嘢咧亦都係會即係衍生另一個問題。其實啱啱我哋就會講啦，究竟每一年究竟即係你將呢樣嘢外判咗之後，當然你可以話我就可能相對成本低咗，咁但係問題究竟喺嗰度有幾多可以收益收翻嚟咧？其實我哋都未必真係冚到條數啊！調翻轉嚟睇，即係當然我哋就話外判咗之後咧，我哋相對嚟講咧嗰個風險係細咗嘅。咁但係究竟之後係咪真係會有咁多人去嗰度咧？究竟佢啲外判商或者營辦商究竟會提供到啲咩咧？即係譬如你啱啱講嗰個，即係喺海皮嗰度嗰個，其實都嗰個收益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穩定嘅。 嗯。如果你讲起保育呢，我就忽然间諗起香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加道里农场。咁当然个环境就好唔同啦，但係加道里农场入面呢其实都有唔少嘅即係保存咗香港嘅一啲嘅首先就救返嚟嘅动物啦，嗰个有啦。咁另外就係有一啲即係本地嘅物种，譬如我都好记忆犹新，就係有隻猪嘅猪种叫大花白，咁即係仲喺嗰度啦。其实佢又真係做緊当然就仲有植物嗰方面啦，佢就真係做緊一啲嘅保育咧，亦都有教育用途嘅。咁不過佢就唔係用一個即係主題公園嘅形式。當然入邊有人入去參觀去做導賞嘅，就係介紹你各種嘅物種。但係就唔係以海洋公園呢只要即係自負盈虧嘅一個模式咯。嗱，咁究竟如果海洋公園係話要專注教育同保育嘅時候，其實我哋仲有啲乜嘢嘅其他方法或者其他做法可以做參考嘅咧？同埋你哋又覺得而家海洋公園公布出嚟嘅呢個咁嘅改革方案，你又歡唔歡迎咧？電話號碼18-723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不如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嚟自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立法會議員謝偉全同我哋傾下。謝偉全你好。 两位主持人 你好， 你好。 嗱，谢伟全啊，以前咧，你喺立法会嗰度咧，即系对于之前即系海洋公园政府所提出嘅方案咧，都几多批评嘅。咁而家佢就俾咗一个新方案出嚟啦。咁但系你之前都不断去强调咧，系要配合翻周边地区嘅。嗱，佢而家嗰个新方案咧，亦都话系要配合翻跃动港岛南嘅，譬如包括咗喺深水湾嗰度要起一个码头啦，咁甚至系即系可能长远少少。这个海鲜房那里又会可能会有些合作，你觉得现在提出来的方案是不是达到了配合周边地区利用自然环境的这个目标呢？ 我觉得呢，当然现在资料和在这方面呢还未令到我们可以信服他在这方面呢是做到一些成功的对我们对这方面的信心的。咁即係頭先可能我都聽到金生係講嗰個問題呢，其實而家第一當然我講，如果先講海洋公園，因為你作為一個帶動呢，你本身海洋公園呢一定要可以持續，咁持續意思即係話你自負盈虧啦。咁個定位呢，頭先即係有即係可能你都覺得佢個定位呢係一定要最清晰嘅。咁如果你係教育保育嗰方面呢，其实对社会是带来一个价值的，但是不可以即是用即是一般我们商业那些 用錢咧衡量嘅。咁所以咧，頭先講啦，即係好多數據咧，點樣令到佢一啲有商業價值嗰啲去補貼翻佢哋做好呢個教育保育嘅工作咧？呢方面咧係唔夠嘅。喺呢方面，你亦都可能睇個文件嚟講咧，你對呢方面咧嗰個了解咧唔深嘅，你好擔心，即係你嗰個信心唔大。因為點解咧？如果唔係咧，你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錢就攞咗啦，但係就達唔到個目標。個目標係咩咧？你做好啲教育保育，但係同時咧利用呢個海洋公園，包括將來咧，即係呢個南區嘅一啲所謂互相嘅 synergy 咧，咁令到嗰個方面咧喺嗰個收益方面咧係足夠，令到你個保育同埋教育方面咧做得更好。咁呢方面咧就我睇唔到而家暫時啲數據咧俾我哋係有個信心啊，覺得佢係做得到嘅。咁呢樣嘢政府係根本係需要喺度解決，因為你用咗咁多嘅時間，你諗一樣嘢咧，喺財務上咧，你其實睇到我哋文件咧，十六頁紙咧，好多都係官話嚟嘅，空話，即係唔係好實在嘅。你就算外判啊，外判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話第一，你頭先啱啊，即係外判咧，你起碼要封咗，唔會蝕本先。咁但係唔係要淨係唔蝕本，要帶嚟得益嘅，因為呢啲係有商業價值嘅。你講係。差唔多45万平方尺，连餐饮啊、零售方面咧，其实带嚟咩咧？系呢方面就系欠缺嘅。咁变咗我哋即系最紧要咧，即系唔系次次嚟揿钱啊嘛，攞钱啊嘛。你真系俾到一个方案咧，系令到我哋觉得系帮咗你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继续喺呢方面咧，为保育同埋教育方面咧带嚟对社会带嚟个效益。咁同時又唔使我哋市民成日都泵錢啊嘛，佢而家攞錢嘅時候，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嘅喎，你唔單止攞票面上係咁多錢，仲有咧，你嗰、那個嗰啲商業啊嗰啲價值嚟講咧，其實係過往嚟講咧，政府俾佢喺呢方面咧，發揮嗰個商業價值方面咧，將來要修改咧，其實係有呢啲個權啊，呢、這個權係值錢噶嘛。呢、这個其實值錢嘅意思，即係話無形中政府仲有呢方面嘅補貼俾佢，咁所以一定要肯定佢呢啲方案咧，我哋係有信心佢可以持續發展，唔會即係好短時間咧又嚟攞錢咯。 但係謝偉全啊，點解你會係冇信心咧？嗱，因為佢而家行嗰個模式咧，就係、是、即係外判，就係相信可能出邊嘅經營嘅智慧咧，會係更加好地利用到嗰個嘅地形嘅優勢，吸引到更加多嘅人次咧入去參觀。咁亦都咧係用一個即係分開嘅方法，就係、是、下邊嗰度就免費，咁大家可以去嗰度咧，就係用零售消費咧就補貼咗，即係成個嘅山下嗰個嘅一啲嘅處理啦，等等。咁其實佢都係喺度真係諗緊咧，到底點樣喺個財務上可以補貼到嗰個保育嘅開支喎？同埋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佢而家要向政府即係去俾佢嘅錢咧，都唔係話太多嘅啫。嗱，包括咗一個即係非經常撥款係16亿几啦。咁另外就係每年係俾多2亿几咧，總共係11亿几咧，做一個保育用途啦，同埋遲啲還錢。佢投入嘅資金唔係好多嘅啫。 但係仲有一個發展權噶嘛，即係你嗰啲係商業運作嗰啲咧，45万平方尺咧係值錢噶嘛。 係 呢、這個，如果你係政府攞出嚟賣。俾人係值錢噶嘛？喺呢方面咧，我哋係即係希望喺呢方面多啲數據咯。因為你嗱，好似佢嗰個模式就係話，你我判俾你經營，但係咧一次過咧一開始嘅你俾一筆錢，然後就分成啊嘛，即係呢個盈利嗰個分成啊嘛。咁呢方面咧，你要真係俾到呢啲資料喎，因為你呢個好涉及咧，好專門嘅喺呢方面咧去經營嘅。咁你。都要唔係任人話幾多錢噶嘛，係咪喺呢方面你俾到啲數據話，我其實係如果搞掂曬啲程序咧，其實我一啟動呢樣嘢嘅時候，第一可以帶嚟一筆錢先入分，跟住咧就每一年咧，我哋都估計有呢個方面嘅分成嘅，咁就足夠我哋喺保育同埋教育方面嘅支出。 咁因為保育教育其實咧，政府都講得啱嘅，係某個程度政府應該資助嘅，因為如果靠嗰啲即係費用收入咧，根本係冇可能做得好嘅。咁呢個我承認嘅，政府要做呢樣嘢，但係另外嗰啲發展即係有商業價值嗰啲咧，都係錢嚟噶嘛。只不過你用另外一種模式，你睇下好似港鐵一樣噶嘛，佢個發展權就係攞嚟去起有關嗰個鐵路噶嘛。咁呢啲系重要嘅， 明白， 遗产嚟噶嘛？ 即系嗰个细账吓，金文 峰，我都想问一问咧，即系其实如果再去到尽啲，即系如果到最后佢哋都俾，即系政府都俾唔到一个即系令你哋放心嘅一个建议，其实有冇考虑过真系唔再资助海洋公园？即系可能唔再即系冇海洋公园呢样嘢咧？香港嘅将来，你其实有冇研究过呢样嘢咧？或者你哋立法会议员之间？ 正正咧，佢又講得唔好清楚嘅，其他可即係方案係佢研究到係點咧，佢都冇講嘅喎嚇。咁、坊間當然有其他嘅講法啦，係咪？嗰啲未必係可行，但係咧佢點研究？佢雖然提過嚇、我俾咗人經營係點啦，咁但係呢方面其實唔係獨一嘅一個其他嘅方案嚟。 不过谢伟全啊，其实如果你话譬如下低嗰笪地就非常之大啦吓，有成4.2万嘅平方米，咁甚至有测量师就话，哇，如果嗰度可以起商场咧，配合翻周边嘅发展咧，应该都会嗰个利润都会几好嘅咁样。咁但系其实譬如喺你心目中，你觉得嗰度应该系点样去处理法咧吓？即系系唔系完全系将佢用一个好商业嘅模式去处理咧？咁但系又点样考虑可以配合翻海洋公园剩翻落嚟嘅一啲啊，譬如动物啊、保育啊等等嘅用途咧？ 呢方面咧，其实就系要喺我觉得应该提供多一啲呢方面嘅资料。我哋自己讲咧，其实如果系你掌握唔晒佢，其他有啲限制。而家佢譬如话啲商业嗰啲建设咧，全部要低层噶嘛，即矮嗰啲楼房噶嘛。咁呢个已经系先天佢摆落去，一定有呢个条件嘅。咁我哋要知道呢啲咁條件咧，咁成個規劃，仲有你嗰個海洋公園可能開放嘅時間，同埋咧呢啲零售餐飲嘅時候，可能未必一致喎。咁喺呢方面點產生個協調效應？又好似你講配合翻海洋公園教育保育嗰個主題咧，令到嗰個商業價值又唔會減少。呢、這個全部都係要好專業嘅去籌謀 噶嘛。明白，要多啲詳細嘅資料先可以判斷。多謝曬你，謝偉全，電話號碼1872311，點睇咧？打嚟傾下。 係認為仍有一段距離至達到放寬嘅標準。醫管局話，油麻地普通科門診一名收銀處文員初步確診新型肺炎，佢主要喺收銀處負責收錢，平時冇接觸確診患者。工作時有戴外科口罩，沒有病人或者員工列為密切接觸者，暫時未知感染源頭。另外，沙田醫院一名人力資源部文職員工初步確診，同樣未知感染源頭。主尋日初步確診的一名北區醫院醫生轉為確診，三名同事被列入密切接觸者。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明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前车少啦，沿住观塘绕道上去将军澳隧道嘅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而观塘道左转上去将军澳道嘅龙尾啦就排到上怡道。至于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嘅龙尾就喺蓝田站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喺马会 大樓對開。洪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康莊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在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過海的龍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獅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公主道天橋近亞街路街，龍翔道西行上去獅隧龍尾就在蒲崗村道，而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龍尾就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蒲岗村道，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的龙尾排到去丽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吃海鲜梗系要食外国空运噶啦，生蚝就要法国同澳洲噶啦，日本嘅海鲜我都中意噶。 兰子食海鲜唔使食进口嘅，本地海产唔使经过长途运输都好正噶。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t 一支》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 Fat 一支》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日语继续31抢知识。 港台电视31日常8:30有抢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达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常8:3031抢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刚才咧，金文峰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啊谢伟全啦倾到咧，到底佢对于海洋公园呢个嘅新嘅方案咧有啲咩睇法？佢就觉得咧有好多数据咧，似乎都未交代清晰。譬如就系嗰啲嘅分拆嘅账目啊，到底系点样？点样可以证明到咧你分拆翻嚟嗰啲嘅账目咧系足以应付到你公园嘅其他开支？咁佢又觉得即系都未有資料啦，咁但系咧，除咗呢點之外咧，我諗都可能要問問即係市民大眾，對於海洋公園而家呢一個方向，大家係咪支持咧？嗱，過去咧有一段嘅討論咧，就係話似乎海洋公園咧係忘記咗佢嘅初心，就係、是以前原本好。即系 N 年之前就主要系动物啦，咁另外就最引人关注嘅就系嗰个海洋剧场嘅表演啦，咁样吓，咁呢啲咧系大家即系最想去海洋公园就系做呢样嘢啦。咁但系后屘咧就陆续咧引入咗唔同嘅机动游戏嘅设施，以前亦都曾经有一个嘅即系水上乐园添咁样吓，咁亦都后屘有闸固村啊等等，咁逐渐咧就同佢原本净系做保育嗰方面咧。 似乎是偏離了啦。嗱，而家咧佢又翻去咧，就係、是都係會話做翻啲保育，咁但係同時間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嘅景點啊，或者係零售啊、銷售，同埋亦都會話善用翻佢嘅場地嘅長處，譬如去發展一啲即係。滑草之類咁樣嘅項目啊，等等，去配合翻個自然環境或者做瑜伽啊等等。嗱，我唔知心機嘅市民大眾咧，你又歡唔歡迎呢一個咁樣嘅定位啊？可以打電話嚟1872321同我哋傾傾咯。但係金文峰，我諗大家都會關注，咁你嗱海洋劇場唔再做動物表演啦，咁啲動物點樣咧？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因为即那些可能海豚呢都一直是人工养了这么久，其实我们放回它们大自然环境，它们还生不生存到呢？我想香港的市民都很关心。但我刚刚又想回应多一点，你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我们究竟一般的香港市民同不同意保育和这个教育作为这个海洋公园的即回归初心 呢， 即这个定位呢。其实所以为什么我刚刚其实问了谢伟全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究竟到最后如果大家都觉得政府说服不到我们，我哋仲有冇海洋公園呢樣嘢咧？即係我哋而家就係不斷覺得啊，海洋公園一定要係咁大塊地裏邊嘅，咁裏邊咧就要用盡佢。咁但係問題啱啱其實我哋都睇咗好多樣嘢，就係話其實裏邊有一啲地咧，即係相對嚟講係一啲比較高嘅商業用地。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要將海洋公園就話捆綁曬，即係所有嘅地都要繼續俾海洋公園咧？甚至海洋公園我哋唔叫海洋公園，可能我哋真係為咗保育同埋教育，政府另外有一筆錢去做專做呢樣嘢，但係嗰地可能相對比較細少少。而另外一些本来现在海洋公园的用地可以真的应该做商业的事，就不要做商业的事来补贴回那个中心，这样分拆开来你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你就讲明一些是拿来做商业的，一边是拿来做保育的，那就更加容易更加清晰的角色。 嗯，那还有也都这样说，就是如果你说是做保育呢，那除了是譬如有一些鲸豚研究，即是他们是做的、等等之外，或者他们和渔护处有很多合作这样都是做的之外，其他那他们会怎么做呢？譬如另外就是一些动物的关注团体，动物权益关注团体呢、以前都不断去说的了，就是海洋公园是不是仲应该要咁样去买动物翻嚟咧？吓、咁点样处理咧？嗱，而家我哋如果睇海洋公园入边咧，嗰、那个嘅动物嘅数目咧，我呢个数字系截到去2019年7月1日，就有7600只嘅。咁、当中咧，如果海洋哺乳类咧就占咗即系63吓，咁啊鱼类咧其实系最多嘅。咁如果我哋话佢主要系做保育嘅时候，咁未来我哋仲会唔会去即系不断去买其他嘅或者引入其他嘅动物翻嚟？以保持翻佢嘅吸引力咧，嗱電話號碼1872321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不如請嚟一位即係關注呢個議題嘅人士啦，就係團聚一家嘅幹事黃浩然啊，黃浩然你好 ，Hello 你好， 係你好， 係嗱黃浩然啊，係聽唔聽到？黄浩然， 即系唔系收得几好，系你好，你好， 听到 系而家好啲未？系嗱好， 系系好啲啦， 系嗱，首先关注海洋剧团唔会再安排海豚做表演，咁跟住啲海豚究竟去向系点咧？而家都未知嘅，唯一肯定就唔会放生，因为放生咧，佢哋已经失去咗喺野外嗰个生活嘅能力噶啦。你觉得呢样嘢点样搞好咧？ 嗱啊，我谂好多。我仲咧都放生，或者多啲誤解嘅就啊，我哋發現啦。 嗱，阿黃浩然啊，唔好意思，因為你嘅線路咧真係比較差，你嘅線路比較差，或者咧我哋同事即係再撥翻咧你嘅電話入嚟，咁睇下轉頭同我哋即係再傾一傾你嘅睇法啦。咁、金文峰，你覺得咧應唔應該再繼續即係買動物，或者原有而家呢啲動物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如果你話做保育嘅話， 我諗而家呢一刻做保育，我諗其實啱啱都提過一樣嘢，即係研究嗰方面啦。即係你話保育，咁我哋當然希望就住即係特別係香港成個環境裏面，究竟我哋呢一個自然環境裏面，我哋可唔可以做多少少研究？即係譬如我哋應該點樣去幫助我哋呢個維持呢個自然環境又好啊？點樣樣去知道邊一啲地方係比較多嘅一啲我哋需要去保護嘅一啲地方？咁我諗如果啱啱好似咁講到啦，如果真係做保育咧，我諗個方向可能係做研究，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喺呢個 已經買咗翻嚟嘅動物咧，如果真係放生唔到咧，其實我哋都要諗個辦法去妥善咁樣安置佢哋。我諗呢個係比較適合而家我哋呢一個即係對保護環境啊嗰方面嘅一個叫做潮流嘅。咁我希望咧，即係啱啱特別提到啦，特別好多魚類。咁其實呢啲魚類咧，即係特別我相信應該係海洋館嗰度啦，即係幾層高。我諗好多香港市民都應該有入去睇過。咁嗰啲其實咧，亦都係可以繼續保留嘅，因為我相信即係魚類嘅壽命，老實講，我哋都明白唔會係太長嘅。我哋希望可以令到佢哋即係盡量可以保護到佢哋百年歸老啦咁樣樣。 嗯啊，不過我都補充啊，其實海洋公園每年咧都有自己嘅動物咧出生㗎。係，揾翻阿黃浩然出嚟，黃浩然。 系你好，你好，好，唔好意思，啱啱 唔紧要， 比较差。 海豚去向点睇？ 系咁啊，即系好多普罗市民咧都有个误解，就觉得放生咧就贸贸然咧就将条海豚掟翻落条海，即系个海里面。其实唔系咁样嘅，其实咧有好多嘅放生嘅方法，例如咧就系将一啲嘅动物咧，原来嘅动物，譬如海豚啊、海狮啊好等等啦，就是、放落一啲嘅海洋嘅庇护区里面，即系临海嘅庇护区里面咧，等佢哋慢慢去适应翻自然环境咧。先去夜放嘅進行，咁好啦，咁不如我又講，即係退一萬講啦，就算海洋公園唔做呢樣嘢啦，咁大家要諗一諗咯，究竟海洋公園會唔會再即係繼續利用動物去做人工嘅繁殖咧？即係我哋要擔心呢樣嘢，就係而家呢個公園就面臨一個嘅所謂財困啦，咁會唔會即係對於呢個原來裡面嘅一啲嘅動物啦嘅生活質素啦，或者甚至會唔會將一啲動物？送翻去大陸嗰邊，或者一啲國內裏面嘅水族館繼續表演或者繁殖咧，呢樣嘢係令我哋好擔心嘅。咁我諗即係我哋自去年十月已經約阿劉明偉先生咧，係啦去開會，佢都答應過嘅，佢哋嘅辦公室嘅代表都答應過會出席同我哋會面嘅，同一啲嘅動保團體。但係咧去到即係琴日記者會，佢同記者講咯，即係我哋。聽取曬好多嘅民意㗎啦，聽取咗好多嘅動保團體嘅意見㗎啦，但係啲聽口出嚟，咦？發覺原來喂咁多個方案裏面，佢大篇幅去形容去呢個嘅公園裏面一啲機動遊戲嘅改革，但係喂從來冇重視過動物嘅福祉咁嘅，點解？即係你話哦停咗呢個海洋劇場，喂咁其實對上一次撥款54億嘅時候，你已經宣布咗呢個方案㗎啦，咁。即係佢而家講到好似皇恩浩蕩停咗呢個海洋劇場，其實係咪即係我想問海洋公園係咪失憶咧？失憶咧，因為對上已經講咗呢個嘅方案嘅時候，點解唔會仲有更加好嘅措施俾即係俾啲動物？去改善原來嘅福祉咯。 嗱，不過黃浩然，我關注咧，你頭先講啦，譬如即係海豚咁樣去放生咧，都動物放生唔係淨係話俾佢哋即係遊咗出大海啦，亦都可以咧擺佢哋喺保育區嗰度。咁但係你覺得即係你嘅意思係咪話海洋劇場原來嗰啲嘅海豚係應該用咁樣嘅方法放翻佢喺一個嘅保護區入邊去生活咧，而唔係由得佢喺個園入邊終老，又或者係甚至係將佢交去第二啲嘅即係動物園啊，或者海洋館啊之類啦。 啱嘅，我總之起碼諗到三個方向先。第一樣嘢，咁當然公內停咗呢個嘅動物嘅表演咧，我認為都當然係值得鼓勵嘅呢件事。第二樣嘢，咁但係其實除咗表演之外，而家公園裡面仲有啲所謂動物嘅互動環節啊，即係可能同啲海獅啊、海豚握握手啊。咁呢啲其實係啲非自然嘅，即係。公園成日話強調佢去呢個自然嘅方向嘅嘛，咁但係你做埋啲非自然嘅行為，叫啲動物去表即係去娛賓去娛樂人哋，咁其實呢樣嘢又啱唔啱咧？即係我覺得，即係會唔會即係同我哋動保團體期待嘅一個方向，即係背道而馳咧？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呢啲動物即係喺 before 真係釋放去野外之前咧，其實真係可以去一啲嘅。海洋嘅庇護所又好啦，咁去做一啲嘅，即係俾佢適應翻一啲嘅海浪啦、陽光啦，甚至去 build up 翻佢自己嘅覓食嘅能力嘅。咁同埋，就算啊，好啦，你唔送呢啲嘅海豚或者海洋生物去其他嘅地方或者呢啲嘅庇護所都好，起碼可唔可以即係喺呢個嘅公園嘅範圍裡面，能夠騰出一個地方俾佢俾呢啲動物能夠安享晚年？係啦，安享晚年嘅，至少唔需要去即係繼續俾人奴役啦，或者去表演啦。咁亦都唔好送佢哋去繼續去繁殖嘅。咁我諗呢樣嘢已經係回應到大部分動保團體、保育團體嘅要求㗎啦。其實如果佢做到咁嘅話， 其实真的某程度上王浩然，我这样总结你就觉得呢动物不应该再继续在这个园里面就困住它，就是长远来讲 是 应该给它们自由自由自由我们生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海洋公园的保育呢又应该用什么方法或者什么方向去做呢？如果你的动物即最终的目的你都不是放在园里面去做一些譬如研究它的生态、等等的时候，咁点咧？佢点保育咧？ 啊，其实保育而家咧已经好先进嘅，即系唔需要话咧，我哋去困住一条活生生嘅生命咧，去进行所谓嘅教育啦。而且因为其实呢个所谓嘅教育咧，动物嘅代价背上嘅一生嘅代价系非常之大啦。所以我哋认为咧，其实有啲例如一啲嘅，譬如话光影嘅投射，一啲嘅虚拟嘅 3D 嘅一啲嘅海洋嘅生物啦，嘅一啲嘅展示啦，其实已经好足够咧，去教育一啲小朋友咧。點樣去尊重動物之餘咧，亦都去認識動物嘅，係啦。咁當然可能仲有啲嘅動畫啦，或者可能仲有其他嘅可能一啲互動嘅一啲嘅展板又好啊，介紹又好啊，我諗會更加有教育意義咯。唔係即係我諗小朋友或者家長成日都有個錯覺就係、是，我要見到一條真嘅魚、真嘅海豚咧，先為之啊，我認識佢嘅。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哋。其實都未見過恐龍噶嘛，係咪？咁但係我哋都會從書本裏面認識到佢本身嘅一啲嘅特質同埋特性噶嘛。咁所以我諗海洋公園係需要去即係諗一諗佢個教育嘅方向同埋保育嘅方向咧，係點樣走而又不傷害動物嘅咯，係啊。 系啊，王浩然，我都想问多少少，因为可能你会比较多经验啦。即系其实你啱提到嗰啲海洋嗰啲保护区啦，咁样咁其实我哋最近香港有边一啲地方系会有呢啲咁嘅区咧？其实我哋可以值得参考一啲可能其他地方嘅经验。咁而喺海洋公园呢边，其实啱啱都大概陈燕平都问过啦，即系话我哋当然知道，即系可能喺你哋动保团体嗰边，就当然唔希望话有一啲即系真正嘅动物咁样困住啦。咁但系始终而家即系讲保育教育咧，即系可能好多家长啱啱你都提过，其实即系话。他们都希望见到一条真正正 的一个叫做生物在这里。其实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平衡呢？即譬如你刚刚讲到一些可能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其实有没有一些科技可以帮到我们既看到一些实物，即真正的 一些动物在这里，但是又可以令到他们尽量保持他们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呢？ 是啦，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參下啲，參下一個海豚嘅保育學會啦。咁其實我哋團長一家都喺上年啦，都喺科學館裏面咧舉行咗一個叫做 3D 嘅 Light Animal， 即係光影投射嘅一個 Animal 嘅一個嘅展影啦。咁喺個展館裏面咧，其實會用咗一啲嘅 3D 技術啦。咁有人會去控制一條嘅鯨魚同一啲小朋友去互動啦。咁其實我睇到個反應咧。可能比水族館裏面咧，其實係更加脆弱嘅啲小朋友，係啊，即係佢同埋佢嘅效果咧，係同你見真實嘅海豚或者真實嘅被困嘅動物咧，嗰個反應咧，當然嚟得可能更加自如添啊！佢哋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被困嘅動物好多時候都會做咗一啲黑板性或者重複性嘅行為啦。咁你見到嘅嘢咧，其實都唔係自然噶，都唔係教育緊小朋友噶。所以其實即係我諗好多家長即係你話見到一個真實嘅動物喺動物園裏面，其實佢係一個展品嚟嘅，佢變咗一個展品嚟嘅啦，已經。所以我諗公園可以投放多啲嘅技術啦，或者可能一啲嘅教育上面，即係可能喺學校裏面提供多啲。哇，不如我哋認識海豚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可能即係可能搭船出去，即係有再不打擾海豚啊，或者動物嘅時候喺野外裏認識佢咧？我諗呢樣嘢係個。更加重要的一課是海洋公園要上的了。 明白，好，唔該曬你，王浩然，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王浩然是團聚一家的幹事。我諗金文峰真係一個概念上好大差別啦，即係尤其是喺動保團體嚟講，佢哋覺得根本動物園呢樣嘢就唔應該再有。 冇錯冇錯，所有嘢都要喺自然嘅環境裏邊，即係你擺喺動物園睇到嘅都已經唔係一個自然嘅動物嚟㗎啦。佢哋 係咁，我諗呢個嘢都要睇睇啦，即係香港市民啊，其實佢哋對於呢個概念嘅接受程度到底係點？咁同埋都要睇下咧，立法會入邊嘅議員啊，佢哋到底點睇咧未來海洋公園嘅方向？嗱，咁啊，不如咧，我哋又轉一轉話題啊，講講咧農曆年啦。本來咧政府就話宣布取消咧農曆嘅年宵同埋新春市場噶嘛。咁於是咧啲花農就覺得，喂，即係我真係血本無歸，因為我每年投入咁多嘅資源咧，我都係只係為咗即係一年年尾做一次生意嘅啫。咁點咧？近日就見到咧有一啲嘅市民佢哋自己會入去。 新界嗰個花場嗰度買花，其實以前都有噶啦，不過唔係咁多。始終花市行花市咧，對啲市民嚟講咧係相對方便嘅。另外都見到有一啲嘅即係花農啦，佢哋可能係租一啲市區嘅商鋪，即係短期散貨場咁樣去賣花啦。咁當然亦都有更加多嘅市民咧，自己可能走咗去花墟嗰度去買花啦。咁但係今日咧又有一個新嘅逆轉啦，就政府就話咧係明白到即係市民嘅訴求啦，咁所以佢哋恢復咧會係辦翻呢個即係呢個年宵同埋新春市場嘅，咁但係咧就要大幅縮減咧年花銷售活動嘅規模，就係由原先舉辦年宵市場嘅15個地點咧，去投得檔攤嘅檔主咧可以喺嗰度去賣年花，但係有關地點嘅攤位數目咧就會大概少咗一半啦。咁亦都咧有一系列嘅措施啦，譬如要用科技去監察現場嘅人流啊，亦都係入場嘅人士要即係做一啲嘅銷售人員要做一啲嘅探熱啊、搓手液啊等等嘅工作啊，同埋要啲經營者同埋員工咧要做咗一個免費嘅病毒檢測，係呈陰性咧先至可以入場。而點樣去揀邊啲人可以繼續喺入邊擺檔咧，就係、是。报名同埋抽签嗱，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宝山园艺嘅负责人潘泽坤嘅，潘泽坤你好， 你好你好， 系呢个我想问咧，呢、這个结果咧系咪你哋今日同政府开会得出嚟噶？ 基本上系差唔多噶啦，系大家即係有個共識咁咯 嚇。但你哋原本譬如喺開會嘅時候，即係所提出嘅訴求係點樣嘅咧？因為而家係攤位嘅數目係大概減咗一半啊嘛。你哋原本嘅訴求係想點㗎？ 其實最基本咧，我哋梗係希望可以開得翻，或者可以俾我哋捉曬嗰個攤位，自己投咁多就可以開到咁多啦。但係因乎個疫情嘅問題咧，政府嘅建議就係話可以。縮減一半，咁我哋衡量過應該最基本就係可以開得到檔先，因為啲花農如果佢種曬啲嘢而冇地方出路呢，佢係好大問題，所以一半呢都可以接受囉，變咗就下。 中間個開會磋商嘅過程，你嘅形容係點樣呢？即係個氣氛係如何呢？ 哦，氣氛唔錯，因為政府提議咗好多嘢咧，其實我哋大家啦都覺得係合理咯，有啲嘢就因為最緊要疫情行先咯，而家 但似乎係咪今日先至有一個急轉彎啊？因為雖然尋日都有傳媒報道啦，話即係政府可能會有機會復辦花市啦，咁但係尋日睇到個確診數字咧，跟住又好似全部叫停，然之後今朝早特首又話食衞局好似有啲公佈，其實中間嘅過程係點樣嘅咧？ 其實嗰個都幾急下嘅，因為我哋知道嘅情況都係比較遲啲嘅，同埋我哋花農實質都唔係太了解嗰、那個細節係點樣先嘅，最主要就政府就佢應該佢哋諗咗一啲適合嘅方案，跟住就再同我哋商議，跟住先咁急開呢個會咯，叫做 就今日開嘅臨時請你哋 開 嘅 臨時會嚟嘅，臨時會嚟嘅係。 或者你自己會不會覺得其實中間有沒有啲咩嘢係突然間令到政府的態度係180度轉變呢？因為其實我想全香港人咧都突然間喺今日發覺啊，原來又有花市喎。你自己其實有沒有感覺到係邊一下突然間政府就會想轉嘅呢？ 我諗應該就係市民其實喺殼球都有過依個花市嘅，因為同埋另外花商咧，即係賣花嗰啲咧，如果純粹係斷曬咧，跟住就湧曬去某啲地方去選購年花咧。變咗玩下手就可以，將個疫情更加嚴重都未定，變咗可以諗到依樣咧，同埋市民嗰個好希望能開得翻咧，變咗就因為我哋有啲客咧就話，知唔知去邊度買花買開咁多，同埋年花咧其實都有少少係風水嗰個情況噶嘛，都幾順噶嘛叫做，如果你突然冇咗咁啊，佢哋好失望嘅，點樣可以開得翻真係？以我哋计 都 好事嚟噶， 都好系七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在油麻地和佐敦一带的指定检测区域范围再划定北海街、庙街、宁波街和新田地街为核心区域，涉及约70座楼宇。即使大厦没有确诊个案，居民和曾经过去14日内逗留两小时的市民都要强制接受病毒检测。当局都划定深水埗钦州街、大埔道、枫树街和荔枝角道成为新的指定检测范围。区内大厦过去14日内有一宗确诊个案，就会纳入强制检测范围。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油麻地和深水埗区内一些大厦较为残旧，环境较差，值得集中检测，形容当局两区尝试新措施，会评估措施成效。本港新增5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3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中，31名患者来自油尖旺区，部分患者是南亚裔人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约有60宗，怀疑有病毒直向传播的柴湾风华村晓峰楼有多一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决定，晓峰楼全座大厦的13室居民要撤离接受检疫。政府宣布，原本今个星期四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星期，认为仍有一段距离才达到放宽的标准。另外，东区医院一名确诊的80岁女病人不治，本港至今有164名确诊患者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公布农历年宵市场最新安排，表示会继续在全港15个地点举办农历年宵市场，但摊位数目会减半。陈肇始说，当局会利用科技监测人流，以免有大量市民聚集。所有年宵花档的经营者和员工启事前要接受病毒检测，同时要采取适当防疫措施。他强调，有关安排已经平衡风险和各方诉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计划农历新年后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落实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104条解释和涉及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强化公职人员宣誓规定和安排。立法会即将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林郑月娥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交代施政进展，表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完善选举制度以及修订国旗国徽条例的立法工作，会尽早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另外，林郑月娥说，亚博临时医院明天正式竣工。他指出，临时医院由国家一力承担兴建，启用后可以提供约820张负压病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明日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周初早晚清凉。现时温是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观塘绕道一带的交通。之前观塘绕道东行线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业阶段的慢线曾经是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不过都很多车的。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附近。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业阶段慢线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了，不过都多车，龙尾近启德消防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是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不过其实而家观塘绕道东行线都仲是非常多车的。咁九龙区的路面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带仲是多车啦，龙尾就去到牛头角的常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杨耀松第五工业大厦。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都仲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咁由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都仲系慢车。 安全车速报告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屯门嘅龙富路今晚有工程，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龙富路西行线啊，去龙门路方向近住黄珠路至到龙富路嘅回旋处嗰段咧，会临时封闭噶。今晚九点钟开始咧，龙富路因为有工程，会有啲封路措施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无论你是想讲海洋公园的即是新的定位啦，同埋去嗰个保育的方案啦，以及呢点样去处理佢入面的动物呢，点样能够令佢更加聚焦喺保育上面呢，抑或呢你想讲呢政府突然之间又公布返呢会系继续办返花市，等啲花农可以卖花，不过就规模缩减。都欢迎呢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倾倾呢你的一个睇法的。不过呢金文峰这个时间我们不如转一转另外一个即是政治性的话题啦。就是前特首梁振英呢，他接受一个网媒即是香港另一专访的时候呢，他又讲了一件事。他呢在这个访问里面呢就提到就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他就话呢，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都清楚列明呢，特区行政长官可以通过选举或者是协商产生，并由中央政府任命。咁就话如果听日宣布特首改由协商产生，英国人呢唔能够话我哋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亦都唔需要修改基本法同埋人大释法嘅吓。咁佢就话即係所以喺起草基本法嘅过程之中呢，点解花咗接近五年嘅时间，就係要为咗要了解呢乜嘢嘅政治制度同埋选举方式呢最适合香港嘅需要吓。咁佢跟住佢又话他舉的只是一個例子，他不想誤導，亦都不會討論日後是否有需要，會不會修改選舉方式及制度，只是說回去原本為何英國人當日都同意香港可以協商產生行政長官。你覺得即是為何要說這番話出來呢，或者效果是怎樣呢？ 我想講這番說話其實都是希望即是又唔敢講叫提醒，不過都係一個即係希望即係香港市民知道一樣嘢，就係其實特首咧，即係嗰個產生嘅辦法咧，即係我諗未必每一個人都會好仔細睇基本法啦。即係特首嘅產生辦法，其實除咗即係選舉之外咧，協商都係喺寫咗喺基本法裏邊。我諗係一個善意嘅提醒啦。如果真係要咁講嘅話，咁但係我諗出嚟嗰個效果咧，咁一定係會，我諗香港人一定都係會即係比較小心咁聽啦，因為始終我哋即係就算你即係呢幾屆嗰個特首，相對係嗰、那個叫做選委會選出嚟，咁都叫做有一個選舉。咁但係我諗咧，嗰、那個背後嘅用意咧，除咗話真係叫做放風，或者佢只係純粹提出一個意見之外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咧，即係講到即係而家其實個政治制度咧，喺嚟緊呢一年咧係有好多可能性。即係有唔同嘅可能性，包括真係可能會去做一個協商。因為我其實一路都講一樣嘢，就係今時今日香港嘅政治制度其實唔單止淨係一個香港本身嘅問題，亦都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嘅一個問題。有好多嘢其實唔係即係我諗北京 並非單單只係望住香港去做，而係望緊成個呢個國際嘅局勢去做。咁所以喺呢一刻咧，我覺得有好多可能性呢樣嘢咧，就係講緊嚟緊呢一年嗰個國際局勢變化都好大。究竟譬如舉例嚟講，即係美國嘅新總統上咗場之後，究竟佢對中國嘅政策究竟係點樣樣？究竟佢對住香港會唔會制裁更加多嘅人？等等各方面，我諗而家北京嘅中央政府咧，其實亦都係睇緊呢啲嘢。咁所有唔同嘅可能性出現咗之後咧，我諗北京政府咧係會喺呢、這個合法嘅呢一個範圍裏邊咧，係用盡所有嘅方法咧去做一個回應嘅。 嗯，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嚟18721咧，讲讲你嘅睇法。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高等教育界嘅选委，亦都系城大社会科学部高级特任讲师张彩虹嘅。张彩虹你好， 张彩虹好， 大家好，大家好。 过去咁多年咧，我谂香港人都好习惯咧，特首选举，特首就系由选举产生啦。咁梁振英而家就从去提醒翻我哋咧，45条入边咧，系同埋中英联合声明咧，其实佢嘅写法咧，除咗话选举咧，仲有协商呢两个字喺度嘅。你点睇今次佢呢个说法咧，或者呢个提醒咧？ 我估咧就呢、這个好可能系同阿梁振英咧系想再做特首咧系有关嘅，因为嗱，我当然系纯粹猜测咧，我冇办法去证明系定唔系啦。只不过咧就系、是、我可以想象到咧就系、是、如果佢系有兴趣同埋有野心系下一届系争夺特首呢个嘅。就係再做翻特首呢個位置嘅話咧，咁如果要係通過選舉咧，咁啊都有相當嘅尷尬，同埋係可能對建制嘅自己裏邊嘅內部咧都唔係幾好，因為咧一來一競爭嘅話咧，我哋都睇到嗰陣時梁振英同阿唐英年嘅嗰個競選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多一啲互相攻擊嘅嘢啦。咁二來咧，亦都會咧係變咗喺而家嚟講咧，就即係佢今日講話而家嘅實際情況咧就。有好多好複雜嘅問題啊，又或者話呢個反對派又係即係要去中央化啊，咁或者亦都可以講到就話而家牽涉嘅局面咧，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大國國力之間嘅一啲等等嘅問題。咁所以你如果係要去選舉嘅話咧，就算其實十拿九穩咧，係會選出一啲北京係能夠接受嘅一啲嘅人都好啦。咁但係選舉嘅過程本身，大家要爭咧。都會係非常之咧，係可能破壞咗呢個建制裏邊嘅好多嘅一啲嘅關係都未定，咁所以可能從呢個角度講咧，其實喺呢一排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一直佢都係有一個意思咧，係想再出嚟選嘅，或者再出嚟係有機會做翻特首嘅。咁喺咁嘅意義上邊嚟講咧，而家講嘅呢個協商產生嘅嗰個嘅寫法咧，咁咧就可能係其中一個可以。是避免了剛才說的那些問題而變了就純粹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北京想誰做那就可以避了那些這樣的內部自己的競爭或者是破壞一些內部的團結的關係這樣那 我就這個大膽假設我沒辦法求證那就從這個角度講呢就我自己覺得都是一個很聰明的提法一個很聰明的提法那就至於其他啲嘢，我覺得就唔係太重要嘅。其實即係坦白講，即係而家嚟講，即係我哋會睇到究竟反對派會有幾多個選委出到嚟啊，又要宣誓啊嗰啲咧以及咧就係、是、就算以前嚟講，其實基本上選委會嗰個控制權都已經係相當清楚嘅。咁除非你假設就係話北京就唔信建制嘅嗰啲選委，唔信到一個地步，就係、是、連再選舉產生佢都冇把握咧，係。穩定到可以是即係北京可以接受嘅人做特首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其實係佢哋驚內部嗰、那個即係互相嘅，因為競爭要搶呢、這個最主要嘅位置嘅嗰種嘅攻擊，同埋係破壞彼此之間嘅關係咧，未必係對北京嚟講咧係即係好想見到嘅嘢咯。 嗯，嗱，張創喺過去我哋講咧特首選舉嘅一個即係普選特首普選嘅時候咧，都會講個路線圖同埋個時間表啊。嗱，咁如果梁振英提翻我哋啦，原來45条入邊咧有協商呢個字眼嘅，咁但係協商，但係跟住落去咧，佢45条有講嘅喎，就係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嘛？如果翻翻去協商的時候，那個路線又點樣翻翻去個普選產生的目標呢樣嘢咧？兜咗一個圈 喎。其實我就覺得佢嘅講法咧就未必好準確嘅，因為咧就基本法都規定咧，除咗 即係係的確係有寫話協商或者選舉產生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咧，同時亦都有啲原則講咗出嚟咧，就係話要根據實際情況同埋循序漸進嘅原則，然之後就即係跟住講就係講頭先啊燕平你講嘅嗰扎嘢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睇到咧，如果根據基本法如果要改呢、這個特首嘅選舉或者產生嘅方法嘅話咧，其實我相信亦都要經過個程序，而呢個程序係咪附件一嘅嗰個程序仲係要講嘅咧？即係譬如話係咪又要經過立法會，然之後又要三分二通過先得咧？就算你話好啦，唔選啦，咁唔選你嚟改啦，你改個制度嘅話，要根據基本法，咁佢冇講點樣會可以用嗰個普就係呢個協商產生嘅具體情況，佢只有講就係話，如果要更改咧，係第一屆嘅特首或者後來嘅嗰個特首嘅選舉嘅方法咧，我哋又要跟嗰個三部曲後來變咗五部曲嗰啲咁嘅嘢。咁如果咁樣嘅話咧，咁係咪都要做嗰啲程序先？得咧，一话完全唔使改或者完全唔使理咧，我就觉得系比较难以想象。除非又系咁，又系中央为香港立法，或者中央发个行政指令啊，或者即系好似香港国安法咁样，由人大又再直接系为香港做咗佢嚟到系将即系基本法嗰样嘢就变咗，有啲人讲又好似将基本法系陷入咗去新嘅嗰个法律嘅嗰个由人大制定嘅嗰个制度嗰度咁样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其实有相当多嘅嘢，实际上系需要再做或者去改。咁呢个我唔知讲唔讲得切啊，坦白讲，或者会产生啲咩后果，亦都难讲。咁所以最容易考虑嘅话咧，就要促成梁振英嘅建议系行得通嘅话咧，就又系唯有咧由呢个人大常委会为香港立法，或者为香港颁一个行政命令啊，咁就嗱，咁咧下一次就咁样协商产生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其实系有写到有协商嘅，咁但系要改基本法规定而家嘅特首选举嘅嗰个制度，咁究竟根据基本法应该点咧？咁照计又应该要跟翻嗰几部曲去做嘅，因为点改咧？ 系啊，张总，因为啱啱你讲嗰样嘢，我都想再跟进少少问题，就因为啱啱你提到嗰个国安法咧，其实用一个方法咧，就系用即系上面港区国安法立法啦，跟住就直接摆落去附件三里边啦。咁但系我哋特首嗰个选举办法或者产生办法，其实有冇可能都系咁样样咧？即系可能譬如两 会，我就觉得即系应该就唔系咁样先啱嘅，因为嗰个系我哋本地嘅嘢。咁当然啦，如果你牵涉到你话要修根据基本法要修改特首嘅产生方式，咁如果基本法嗰个做法就似乎就系应该又系要走嗰三部曲或者五部曲。虽然佢而家唔讲点样选啦，咁就系讲点样协商啦，咁系咪都要咁样做咧？咁呢啲我就唔敢肯定系咪做得到或者系可以咁做。但系如果照即係基本法要更改我哋特首產生嘅方式，咁我哋一向嘅做法就跟基本法就係嗰三或者五部曲啦，係嘛？咁如果唔係咁樣嘅，點做咧？除非由人大直接又再整一個全國性立法嚟到特別為下一屆特首做個協商嘅做法。如果唔係嘅話，就我就唔知點樣可以喺完全冇咩嘢需要改嘅情況底下，就可以產生到出嚟。 係，我都想再追問一個，即係啱啱你講到咧，即係其實你覺得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梁振英咧，咁佢都希望再做特首。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咧都已經係全國政協嘅副主席啦，即係我哋都叫做係全國領導人啦。咁但係佢作為一個全國領導人，又翻落去一個地區做一個特首，相對喺成個中國嘅官場上邊，係咪相對比較奇怪少少咧？即係你會唔會有點解覺得佢有，或者佢有啲咩嘢令到你感覺到佢有一個意欲咧？即係翻嚟香，即係落翻嚟香港做特首？ 我就覺得佢從來都係仲係覺得佢有好多嘢喺香港可以做咧，佢係未做完嘅。咁尤其是如果而家牽涉到咧，就係話中美嘅角力啊，或者反對派佢所形容嘅去中央化嗰啲咧，佢就覺得係特区政府或者而家嘅领导层啊，或者甚至 AO 出身嘅嗰啲咁样嘅官员咧，其实好多系做到到喉唔到肺嘅，甚至喺呢个抗疫嗰度，佢都觉得政府做得到喉唔到肺嘅啦，系咪？ 佢都讲咗全民检测好多次噶啦，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你知唔支持梁振英一件事咧？但系佢咧其实系好觉得佢仲有好有用武之地，系应该要继续做最高嘅香港嘅决策者嚟到系去 撥亂反正又好或者咩又好啦。咁如果你唔中意佢嘅，你當然可以批評佢好多嘢啦。咁但係我自己一向觀察係梁振英佢嘅意願啊，或者佢嘅嗰啲言論啊，或者佢嘅部署啊，我就一定唔會排除呢個可能，就係佢會係好想繼續去即係做多屆特首嚟到去推展佢自己抱負又好，或者對國家貢獻又好，對香港貢獻又好，或者如果你爭佢嘅話咧，就係佢繼續咧就係希望強硬對付呢樣嗰樣又好咁。但係我就唔會。絕對不會排除這個可能，他回到來做特首。 明白，好，麻煩你了，張楚勇談到這裡。張楚勇是高教界的選委，也是成大社會科學部高級特任講師來的。不過都即補充，其實呢梁振英他在篇專訪之中，即正如剛才的引述，他去說他舉的只是一個例子，不想誤導，亦都不會討論日後是否有需要會否修改選舉方式和制度。他說呢，他只是回到原本為何英國人當日都同意香港可以協商產生行政長官。他就這樣說了。今日呢就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呢，他就被問到梁振英這個專訪的時候呢，他就說45條呢有講明香港的政制發展，咁亦都咧條文係有寫明咧，特首可以由當地通過協商或者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咁但事實咧係回歸以嚟，歷任行政長官都係透過選舉產生。佢亦都話咧，由一個歷史嘅角度，由現實嘅角度嚟講咧，行政長官有選舉產生咧係比較好嘅。咁當然佢亦都話啦，即係如果即係真係要用協商去取代選舉咧，就要修改基本法的附件一，是一个相当严谨的程序来的。而基本法的附件一呢，就是讲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的。不过即是金文峰，其实当然即是我们好好多东西即是我们不知道，咁但是客观而言，其实由一位嘅前任特首，佢再提醒翻我哋，原来基本法入边嘅相关条文咧，系真系有协商呢个字眼嘅。客观出到嚟个效果系点样咧？ 我再强调，即系梁振英除咗系前特首之外咧，佢而家都系全国政协嘅副主席啦。咁所以其实佢一个全国领导人嚟嘅。咁其实佢而家呢个身份咧，甚至系我自己咁睇，就系比香港特首更加要高，即系作为全国领导人。咁所以佢提出嚟嗰个客观嘅效果咧，咁大家一定系会觉得，因为嚟紧就嚟两会啦嘛。咁会唔会系一个放风？即系其实可能有可能，即系话而家中央其实都思考紧，即系嚟紧呢个特首。用協商的方式去產生這個可能性，那我想大部分很多市民都會在想這件事，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人，他不是好像其他的特首一樣，即譬如就 他變成一個普通人，他是一個全國的領導人，所以他帶出來的客觀效果呢，一定是會令到很多人去思考這件事，是不是中央已經在想有可能做這件事呢？ 同埋另外一樣就係，如果係用另一個角度去分析協商，會唔會減少咗建制派入面嘅撕裂？因為大家就會諗到咧，當年嘅兩堂之爭啦嚇，協商係咪會解決到建制入面嘅一個嘅撕裂咧？咁可能呢個我都要問嗱，選舉就係將啲嘢擺喺明面啫，咁但係協商係咪就真係內部會完全可以傾妥到，就冇任何嘅傷和氣嘅嘢發生咧嚇？ 我想其实都未必的，好老实讲。即是其实即是你说建制里面，其实我想亦都有不少人是希望即是再进一步啦，做这个位置。那你说协商的话，其实很困难。即是其实特首的位置就得一个了。咁你想做你俾唔到我，咁你俾其他嘢我，其實都冇意思嘅。咁只會係可能好似啱啱講，唔會係明面咁樣大家即係撕破面。咁但係暗地裏究竟係咪個關係仲可以保持？好似即係協商之前咁樣咧，我其實都係有懷疑嘅。 嗯，嚇電話號碼18723111。嗱，無論大家想講海洋公園啦，想講咧係恢復有花市俾花農賣花啦，定係想講咧嚇梁振英佢提出特首話可以協商產生，再提出我哋基本法第45條有呢個字眼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 瑞文，你攞曬錘仔啊、釘啊咁咧，搞咩啊？ 胡世杰，我叻唔叻啊？我喺街口执咗啲废木，谂住赐予佢哋新嘅生命，就嚟有成果噶啦！ 等得你嚟得蚊瞓啦！今集我请嚟咗90后嘅 Dina， 讲下佢用废木材循环再做靓靓产品嘅经验。 而大气候园农生态知多啲，就请嚟两位农夫介绍有机种植工作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泰国流花烂尾，257名港人恐失4800万订金。 消委会检测15款婴儿配方奶粉，9款含致癌物。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咧，除咗陳燕平之外，亦都有我哋今晚嘅評論員金文峰嘅。而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陳生，陳生你好， 陳生你好， 係有啲 係海洋公園噶， 係你講啊，請講啊，有咩睇法啊？海洋公園， 咁海洋公園咧，我而家50多歲，十幾年前就小學去過海洋公園，跟住20年後咧又去海洋公園，又係咁嘅款，即係冇得變啦。跟住咧就又。之前剛才唔知嗰位邊個主任主席啊？ 嗯， 係海洋公園係咪啊？ 你想講嘅表達嘅意思係乜嘢咧？ 咁佢話咩熊貓保育咁，你獨孤一味唔得噶嘛？咁你多元化嘛，多啲動物啊，北極熊啊，東北虎啊，或者金絲猴啊，或者菲律賓嗰只好罕有嗰只咩好大眼嗰只唔知咩猴啊？咁要多啲吸引咗小朋友入去睇動物咁啦，係咪先？咁、你咁样单元化咁样、啊， 即系你个角度就系你觉得你头先一讲咧、啊，你就话20多年之前去过啦，咁、跟住之后系咪冇点去啦？系咪啊？ 系啊，连我个小朋友都话闷啊！ 即系其实你觉得系要有新嘢，你先至会再去，冇新嘢就唔去。 即系你希望 多元化咁啊，吸引啲眼球啊， 买多啲唔同嘅动物品种翻嚟。 梗系啦，你就系讲有天有地嘅话，咩海洋生物？我住西贡区啊，嗰啲海啲海唔靓咩？仲海靓我哋海洋公园啦、 啊。嗯，明白。 啲沙滩同埋嗰啲咩浪茄嗰啲大西湾系咪啊？ 明白。好多谢晒啊，陈先生。觉得要有新嘢先刺激到大家去嘅，有刘。刘生啊，你好，刘生。 刘生你好， 喂，你好， 系，请讲啊，刘生。 我想讲咧，呢个世界系好矛盾嘅。 嗯，点解？ 保育同发展永远都系两个世界嘅事嘅。 系。 如果讲保育咧，就全部回归自然。你知我哋人类，但系呢个世界，某程度上有我哋人类咧又冇环保嘅。 即系你意思唔好，如果要保育就唔应该再圈养动物。 系， 但系你讲嗰个 等于搵啲动物喺度坐监噶嘛， 我 又冇犯罪，总之俾困住啫。 咁你 系咪先？ 系咯，你嘅意见咧？你觉得应该系将佢哋放翻去大自然啦，定系好似啱啱有嗰听众就 系 ？OK， 回归大自然，明白啦。 嗯，咁如果系咁，海洋公园就仲有冇必要存在咧？你觉得？ 你可以学。頭先啲主持話，真係未做過教育咯，做過教育諮詢館嗰啲咯，類似而家好多噶，你西貢入面都有 嘅。即係唔用真嘅動物啦，係咪你嘅意思？可能就用其他科技去代替呢樣嘢。 係啦。系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刘先生嘅意见嘅。不过咧，对于另外嘅一啲人嚟讲咧，佢哋觉得如果我要教育大家即系嗰只动物系几咁珍贵或者几咁特别咧，其实莫过于亲身同佢接触。 系冇错，因为呢样嘢其实即系可能。好多家長又好啦，小朋友都好，即係親身見過一啲動物咧，即係真實嘅動物咧，佢哋對呢個感悟係唔一樣嘅，即係比起只係睇書或者睇一啲科技上，即係啱啱講 3D 嘅一啲咁嘅影像。 所以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概念上嘅转变嘅，就系你究竟点样去定位呢个海洋公园啦？即系你如果你系话翻翻去做一个保育嘅焦点嘅时候，或者教育焦点嘅时候，咁动保界咧一直都有意见，就认为根本唔应该继续系圈养动物嘅吓。咁呢个亦都系外国亦都有咁嘅说法。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咁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继续嗰个保育嘅？即是它的意義呢，而且怎樣將這件事教給小朋友呢，這個都是一個要去談的問題咯。 沒錯，因為保育和教育究竟我們的道去到哪裡，即是不是完全真是一些接受完全不接受圈养或者那些动物呢，都是一件很争议性的事情。 不过可能首先要解决的呢，就是立法会支不支持政府的争取撥款。 没错，就是刚刚问究竟会不会最后没了海洋公园呢，直情。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此为止，不该晒金文峰，拜拜。 拜拜。